花生当饭食，食完好有力。我是边个？咪系山卡拉咯。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第二節大軍法啦，頭先我哋即係講七一咧，都有少少意猶未盡咁咧。 喂，有啲嘢補充喎，因為咧， 你今日咁心急嘅，我都未講完，你永遠都係打斷咗我咧，屌！ 你繼續 啊，唔係你繼續先，我唔知講咩又屌。 因為咧，即係你見到啦，中聯辦咧呢鑊嘢就完全係泡湯啦，完全係不了了之，又冇件事啦。 屌真係笑！ 咁就阿鮑偉聰咧 嚇，就幫佢頂啊， 唔係就咁講。是啊，我明知我咁样讲你嫌命长噶。七一游行到中联办集会示威，有社民联同埋众志嗰啲人啊，啊谂住去打游完行之后去食晚饭食宵夜啊，啊明知道本土派人丁单薄啦，同警力不成比例啦，去坐一坐势都可以啊嘛，啊再次强调啊， 第一样嘢你有冇去先，鮑偉聰？ 冇去啦，肯定。 咪屌咪咯。 第二就是 网上打飞 机。第二就是话社民联同埋众志啲人。喂，佢哋系去咗呢个咩嘛？佢哋去咗呢个叫做礼宾府啊嘛，而且仲要食埋胡椒喷雾啊嘛！你班友，喂，乜嘢招都冇食过啊，招都食唔到啊！ 喂，我要反驳佢第一个 point， 你话左交部去撑场，我发现有个林少斌走过去，而家仲直播紧添，中联办空无一人， 系嘛 ？OK， 系。 咁啊，即系佢就话 林少斌左交嚟噶， 系啊， 系啊，诶，社运界只有对头人啊，冇同路人，屌你老尾，喂 ，day one 你即系当你呢系当泛民啊，左交嗰啲系对头人嚟噶啦，你唔使讲呢啲嘢啊嘛， day two 仲对佢有一丝希望嘅林少斌，而家都我谂都已经好失望啦，咁样搞法真系， 即系你讲埋呢啲咁嘅嘢。即系喂，你 鮑偉聰系咪同建吾做光明顶？ 唔系同陶杰一齐做光明顶， 即系同阿建吾都系做过光明顶 啊 嘛。 系啊， 即系未必系同场啦，咁样嘅人 吓。唔系即系讲真，喂你自己搞唔成就算啦。喂，当你自己你好似有少少势嘅时候，你又屌鸠人，系咪？人哋唔去你嗰档嘢，喂系俾你自己。是俾你自己淋漓盡致啊，發揮得。喂，大佬係唔左交住你啊？喂，你話你左交住你啊嘛？喂，而家放曬全成條直路俾你任意發揮啦，已經係 冇噶。咪好似兩年前班本土派講行，唔係班勇武派講行動升級嗰陣時咯，喺金鐘。咁你唔記得有個叫學生前線嘅組織鄭錦滿發起噶嘛？跟住一聽到話有速龍部隊，然後就散咗水啊嘛。 唔係個理論咯。个理论系点咧？即系头先我都想讲咧，就系话咧，喂，佢所讲嘅嘢，无论你建国独立呢啲理念性嘅嘢，我系谂咗真系好多年噶啦，唔系恃老卖老，唔系扮老屎忽，系做唔捻到。你做唔到嘅结果系咩咧？提升到一个咁嘅口号嘅时候，你系会第一俾人质疑，就系你冇所谓嘅论述。喂，你个路线图系点啊？你嘅时间表系点啊？喂，唔系净系嗌嗰两个字噶，呢个第一系会俾人挑战嘅，第二你系会令到你自己所谓支持呢样嘢嘅群众咧，系好快失望啊，因为发觉系 achieve 唔到噶，所以啲人成日话我讲，唔系我觉得呢啲咁嘅纲领同埋口号咧系鬼鬼地嘅原因，唔好话我用一个即系阴谋嘅角度去谂个问题，因为点解你将嗰样嘢推到去极致嘅时候，根本系从来系唔可能达到嘅。咁你就係好危險㗎喇，對嗰場運動就打散晒㗎喇嘛。喂，如果你話我真係要建國㗎，第一有冇國際嘅支持㗎？美國佬支唔支持你㗎？英美勢力支唔支持你㗎？ 你唔使諗呀，呢啲 會唔會俾老共喐嘅時候唔單止幫你撐場，甚至乎係武力捍衛你㗎？都唔使諗啦。喂，台灣夠勇啦，蔡英文敢唔敢講呀？陳水扁講四一不沒有啦，係同邊個講啊？同老共對岸講，亦都係同全世界宣布呢一個信息噶嘛。雖然佢期間有 fit 嚟 fit 去 fit 嚟 fit 去嘅時候，不過係全部係一個政治操作攞選票嗰樣嘢啊嘛。 佢都唔敢去逾越嗰條底線啊。 唔係，所以第一個理論係會破產嘅，點解咧？就係因為你完全係建立唔到一個實踐到呢一樣嘢嘅路線圖同時間表出嚟嘅。 令到就算本来是相信你的群众都好失望好快。因为是做不到的。这个是第一样东西。第二样东西就是什么呢？所谓勇武。几下就已经被人打散你了，哥。所以那天我已经讲，他有三百友我已经觉得是很劲的了。因为你特别是经过年初一役之后呢，你这么多的成员呢是付出了代价的情况之下，是未知之数，随时判你即是老少夸张啲话起码四五碌，我话就算一两碌你都好大镬㗎啦。即是一两年你已经好大件事㗎啦。一世人嘅前途系冇尽毁㗎，哥。 嗯哼， 你唔好害你啲群众啦，你嗰啲口号系唔会实践到㗎，哥。我真系批个头俾你当凳仔坐，我哋执撚个花生台佢，我哋跟你条路线啦，戆鸠。点可能做得到㗎？在现在现代社会里面，现代的科技里面，你看看昨日他们所谓的内部的 message， 在凌晨之点零钟的时候，是昨日，即是几多少 ?7 月1号一点几的时候，香港讨论区登晒出来了，傻仔。一，你就是内有内鬼，即是我和你和阿龙三兜友，你条友是内鬼来的。你就將我哋喺度討論緊個行動綱領咧，就 po 咗出去俾中間人咯，俾差佬咯，俾國安咯。咁國安咪幫你 po 上香港討論區咯。有人 send 俾我睇噶嘛？全部嗰啲綱領嚟嘅，即係行動綱領啊。 嗯、 即係話如果遇到咩嘅情況嘅時候，我點做？遇到咩情況嘅時候，點做？一定係有鬼啦！佢哋入邊自己入邊都俾人滲透咗。咁你點樣做得到啊？我當頭先我之前嗰兩個論點就話你唔好推到人去極致，就話咧，我當你係真心交咁講啫。如果你係鬼，我就唔會咁講噶啦。而你好明顯，你入邊人一定有鬼。如果唔係，喂呢啲嘢，第一我哋一定唔會以前嘅做法就係坐出嚟講，亦都唔會喺電話度講， 面對面啊嘛。 第二就係唔會咁樣 send message 咁戇居噶嘛，大哥。 截图噶嘛， 留底。 喂，我点知索罗 B 系咪即系习近平嘅人啊？我点知你阿龙系唔系梁振英嘅人啊？ 所以咪要咁样讲咯，面对面咯。 就算我同你面对面咁讲都好，你都可以翻去即系复述啦。 但变相冇证据啊嘛。 你谂下你自己嗰班友，喂，我真系信你一成，真系双目失明，我跟你去搞革命，大哥又冇枪又冇炮。跟住又俾人拉去坐监，跟住一个不切实际嘅期望，做好现成嘅嘢先啦。 喂，相对之下，左交即系或者人社佢哋都算硬正，咁嘅状况俾人打咁多年都仲有三百友。 鲍伟聪嘅讲法，我去你嗰个游行做乜嘢啊？喂，我一年365日都可以去嘅，我点解要跟住你啊？喂，大哥，你讲到明，你嗰个系可能会占领中联办。可能会乜？可能会物，又甚至乎可以掟石。第一，你白永聪你唔去，你唔去撑佢抢，你唔好劲嘅咩？你喺商台里边，屌！我而家先谂起啊，剑吾又好，白永聪又好，系咩时间入商台噶？咪嗰两支炮咯。虽然嗰两支炮都俾人搞掂咗噶啦，即系阿碌捻啊，同埋大班啊，嗰阵时候涌入去商台噶嘛。屌，点解揾佢啊？ 有人代佢哋啊！ 李慧玲好少少，因为佢知道个市场喺边度，揾人代佢哋呢啲人本身系乜嘢嘅政治背景嘅人，乜嘢可以嘅政治倾向嘅人，咪揾佢入去咯，系咪？跟住慢慢初头就扮民主派，扮到好开明，自由民主，甚至乎咧系撑泛民反建制嘅，屌后来一个屈尾十，反翻转头，咁你先至可以影响到啲群众啊嘛！同樣的道理，你而家見到青年新政又好，本民前又好，香港民族黨又好，全部都係咁嘅嘢嘅。佢包裝到成個殼係好似成個泛民咁，真係保旅遊內部攻破啦！呢啲就係叫做咁先至有 effective 嘛。喂，其實而家係幾度一路追擊你噶，揾啲阿叔阿嬸就喺你鵝頸橋對面，係咁喺度笑你班後生仔，屌有冇嘢？有爺生冇乸教㗎，唉，戇居居啊，成班黑社會 一班就咁樣，另一班就抹黑林榮基，叫林榮基翻屋企飲老婆碗湯。 第三批就好似今日呢一個嘅熱狗咁樣，走去製造一個反對派內部嘅衝突同埋動亂。 如果我係圍攻新聞，第二個方法就係得啦得，俾曬你嘅。唉，嗰個位你唔好阻住個遊行隊伍。我一時醒唔起，因為我哋同嗰班，我哋都同嗰啲人唔熟。啊，我諗住亦都係揶揄佢啦，見到咁過癮，佢哋喺度圍。但係如果你再細心一諗，其實佢嘅目的，如果係想令到隊頭未到之前已經係製造到咧好大嘅衝突嘅話，係對你嘅遊行有好大影響㗎。咁、 嗯、 你個遊行點啊 ？stop 咗佢啊？ 嗯 嗯，熱到阿媽都唔認得，一係就嗰啲群眾走㗎啦，一路都行唔到嘅時候，一係就兜隊走。喂，咁係一個好大鑊一件事。 你民陣 manage 唔到， 所以你嗅覺到佢唔只係為咗嗰幅旗咁簡單。原來是為了製造成個遊行的衝突和混亂，其實今次他已經部署很久了，你想想思前想後過兩個禮拜之前講到明，用青年新政的講法就是、嗯、我不會撐你的七一遊行、 嗯、 我不會支持這個的決戰六八九，我都覺得奇怪，我們都不得閒評論，因為太撚屎了他們那些東西，你們即是違反自己的智慧和腦袋的、 嗯， 咁你唔係決戰六八九，你想做咩？跟住原來佢又講翻以前咧，泛民嗰套保守嗰套。我最近睇到梁仲恆就話，因為咧梁振英落台都冇用嘅，我哋都係要改個制度嘅，即係屌鬼唔知阿媽女人咩？ 呢個同黃之峰一樣喎。 唔係啊，呢、這個講法係當年泛民主派嘅主流嘅講法嚟㗎，因為嗰陣時候叫董建華落台嘛，零三七一嘅時候，嗯、我同阿蕭啊、長毛啊組咗個叫倒董大聯盟嘛，佢話我哋戇居啊嘛。你換咗個領導人，唔代表就係成個制度改變，我鬼唔知阿媽女人咩？ 誒，鬼唔知 咩？但係嗰個係一個缺口嚟噶嘛，令到你成個制度改變嘅缺口啊嘛！全世界所有嘅反對黨嘅運動，都係叫穆巴拉克下台啊，叫李鵬下台噶啦，戇鳩！即係我都唔想講話啲人戇鳩，不過而家泛民主派醒爬咗啦，知道缺口喺邊度。其實以前就係佢計算緊。只要我梗係唔好喐個領導人啦，咁係會即係得罪老共嘅。我梗係知佢呢種嘅計算啦。咁、嗯、但係你聲言身正，攞翻十幾年前泛民主派主流反退嗰套嘢嚟反對民陣嘅遊行決戰六八九要改變嘅制度，好啦，跟住俾人就孖得緊要啦，一個屈你十走去搞中聯辦啊！我都服咗你諗到呢條橋，不過我都知道你一定做唔到嘅。如果我嘅節目係早少少咧，同你倒追嘅啦，真係。边有人会同你癫啊？真系带呢个呢一个嘅汽油弹去啊？ 嗯、 大佬，我话带啊，龙你都唔敢跟我去啦，系嘛？喂，你卅岁人松啲，大佬你坐几碌咁，跟住你一世人啊，大哥，我都唔想累你啦，我就冇乜所以，我反而系我都差唔多人过半百咯。咁我掟几下，咁我坐几年，咁可能出嚟仲有一条好汉。咁你点啊？一世流长流流。鳩下鳩下，你唔好累啲僆仔啦，都知佢冇有噶啦，邊個跟你去做啲咁嘅鳩嘢啊，大哥？ 唔係，但係佢哋今日喺街站唔係冇人嘅，都有嘅，只不過嗰啲人咧就帶唔到過去中聯辦咁解啫，因為你見到連帶兵嗰、那個， 咁你又唔好掛住籌款、啊，你又提醒我一樣嘢，佢走埋嚟我哋花生台嗰個位喺度揸住個 loudspeaker 喺度嗌叫人籌款，咁點解你唔叫啲人去中聯辦啊？好似我哋嗰陣時候咁。嗱，今晚六四完咗，記得喺邊度集合？我嚟喺噴水池咁，一齊遊行去中聯辦。 年年六四都係咁樣做噶。 唔係我哋喺個嗌咪嘅過程裏面都會呼籲群眾係咁樣同我哋一齊嘅。即使可能十個有九個半都係唔睬你啊， 嗯， 但我都會咁樣呼籲噶嘛。 嗯嗯， 有冇搞錯啊？你繼續喺度叫人籌款，嗯、我覺得佢哋嘅籌款係掩人耳目嘅。 嗯，即係重點其實係做某啲任務。 佢嘅第兩個任務。任務一就係頭先你個估計，亦都大家都估到嗰樣嘢。 嗯， 其實就係、是搞你個遊行。第二就係咧話俾人聽咧，我唔係好有錢。 嗯， 籌款嘅目的就係咁嘅啫嘛。嗱，我哋花生球好簡單，我哋唔係話好缺好缺好缺錢，但係個問題就係我哋當籌呢、這個籌款係一種動員嚟嘅，即係你入十蚊廿蚊，起碼我都數到啊，大哥。嗯、即係有幾多人撐我哋啊嘛？我成日都係咁講嘅。屌，老實講，就算我。今次我哋籌咗兩萬零三萬咁講啦嚇，即係唔好講實數啦。喂，對我嚟講打幾日電話我已經搞掂啦。 嗯， 咪第一次半次嚇，但唔係為日日啦，大佬屌你日日可以 call 兩三萬，我哋好發達啦。 唔係喎，但係即係你講翻，即係我哋最後尾決定係要擺街站咧，係前日嘅事嚟嘅啫。 啊，我哋都唔記得得大軍閥吹街，大佬。 係嘛？即係我哋呢個節目，即係都係臨時臨急嚇。琴日即係喺呢個 叫做決戰太平山啊，點啊？ 笑看太平山， 太平山啊， 唔係還看金，唔係還看金鷹嗰度都有吹過嘅， 都有講過少少啦。咁但還看金鷹真係即係我哋嗰晚先決定咗係擺街站啊嘛，係咪？啊咁啊嗱，首先啦，即係你講翻起我哋即係。喂，我哋嘅情況冇得點樣同啲聽眾交代啦。其實要真係要多謝啲聽眾嘅， 非常多謝。我覺得今次我係 feel very comfortable， 係嚇，同埋 雖然我都唔係好有狀態，因為我好少咁硬嘅， 係即係有啲網友或者聽眾係主動過嚟捐錢嘅。雖然你話唔係好多，即係有啲多有啲唔多啦，但係我都冇所謂。但係我覺得即係以心意嚟睇啦，即係你就係見到佢專登去揾你啊，然之後揾你傾下偈啊，又話有聽你節目啊，我覺得呢個係。是一個好大的鼓勵嚟嘅，其實係。 唔係，同埋咧，我自己感覺到，因為我嗌緊嘅時候咧，我一話嗰個五顏六色嗰個箱寫住香港花生咧，十次有九次半咧都有人入錢嘅，係我哋啲人好怕醜，因為我哋成個花生台咧，雖然話有十有八有咧，其實大家唔係好習慣咧，懟個箱出去㗎。 因為我係懟傳單先，然後先你懟個箱。 我哋懟傳單就俾嗰樣嘢，因為接你係唔出奇，但係能夠阿毛哥教我嘅呢樣嘢，佢話其實。群眾嗰十蚊五蚊咧，其實先係代表咧，你嗰個運動有冇支持？即係你打，好似我頭先話齋，我打個電話，我籌兩三萬，即係十萬八萬翻嚟，即係我講一段時間嚇，唔係話日日都係咁做啊。即係話一個禮拜去 call 十萬八萬，可能唔係好困難，俾個面你一次半次係咪？但係嗰啲係冇用噶。你真係喺個 嗰啲咪糖水滾糖魚， 嗰啲群眾運動裏面啲人用十蚊同廿蚊去支持你，先至一個顯示。你究竟你嘅路線係咪正確嘛？可以引證得到。 係，確實係。 係嘛？雖然我哋都印咗好多嘢，已經有貼紙，有呢、這個咁樣，又單張。下次我就覺得即係，七日遊行都係淨係算鬼數啊，大佬。 唔係，我覺得即係 即係集中派一樣，同埋咧，大家咧。就係你揸住個箱嘅時候，你要喂，第一俾人睇到香港花生人嚟先入噶嘛，大佬你嗰時入錯啊，因為前面又有人力，跟住有圍攻新聞，咁我喺度嗌緊，咪後屘我都醒啊，點嗰個人喺度同我打招呼，跟住入咗去隔離嗰個箱，喂大佬唔係我嗰、那個，咁唔通我叫人拉翻出嚟，大哥 係咪試過有意氣公民嘅人咧攝咗入嚟㗎，跟住攞個箱出嚟㗎，真㗎，有㗎， 喂真係會入錯箱，因為佢見到你附近就係你嗰啲箱嚟㗎嘛，點知原來你嗰個唔係啫，大佬， 因為我前。我喺前面，我系试过见到一个热血公民嘅人，就真系无端端话，请支持，跟住系请支持，跟住就系咁样啦。 唔系，我唔知道原来咧系咁多人，即系我系 out of my expectation 嘅喺成个过程里边，因为我以为我过往做开华文啊、写文联都好咧，咁即系佢会支持我哋系好正常噶嘛。咁你香港花生对喺群众运动里边其实系好新鲜嘅事物。 唔系嗱，七一嚟讲，我哋系即系破咗处嘅，其实系。系七一破， 唔系同埋个反应，我觉得系好、啊，我觉得，即系我喺度嗌嗰个感觉 系嘛，即系你相比以前你写记嘅时候嗌咪，你觉得点样先分别？ 唔系有太大差别， 唔系太大差别， 但系你唔好忘记，因为我系退出咗政坛，即系真系有人同我讲喂，即系你会唔会再选啊？起码两三个啦，有两三个话喂，好耐冇见你咁样系啊，咁但系真系好多好多，起码超过二三十个就系话。聽花生台嘅節目撐你哋香港花生 啊，有， 我自己 personal 因為其實佢哋已經好煩，即係佢唔會走埋嚟，因為我嗌緊麥啊嘛，佢唔會走嚟即係騷擾你咩咁啊，但係起碼我都有二三十個，就咁同我講喎，你有冇二三十個？ 我冇你咁多啦，十零個啦，十零個都有啦。咁就除此之外，即係有啲。傅師奶都同我即係都今日同我傾過一排啦，即係佢都話即係喂，其實第一你即係件事其實炒得好大㗎，即係今日你話遊行之前呢熱狗嗰單嘢呢 係咪呀， 係呀，炒得好大㗎。 我以為小嘢嚟 㗎。因為其實喺網上面呢已經流傳咗一段時間㗎啦，已經係。因為你我淨係阿周深嗰段片呢都成萬，好似二萬啦，接近二萬嘅 reach 啦。 喂，咁咪一舉成名天下知阿周深今日。 係呀、啊。 下次車有人搵佢企上凳得啦，唔俾我啦。 犀利呀。 我返返華人民主算得啦。 跟住我見到原來有個即係星島記者全程喺度拍片，舉住手咁樣。 係咪 好犀利㗎，係 呀。佢哋再咁樣做咧，雖然你係交到差，但係咧你只係會 整爛自己排頭啦。 唔單止整爛自己嘅排頭啊，你令到成個計劃咧係胎死腹中嘅。 我又覺得唔會喎，反正 因為你成個計劃就係咁啫嘛，你利用嗰個包裝去攻打我哋、都唔係我哋啦，而家我冇份啦嚇。即係攻打成個泛民，就是、令到好似阿梁天琦嘅説法咁樣，個描述咁樣。 就話三分天下。 系，唔系，但系我觉得 呢个嘅形势其实某程度上有时相信咧，系对阿爷系有利 的。唔系佢哋嘅目的应该系 你谂下嗰晚我哋同阿钟树根食宵夜嘅时候，钟树根应该谂大两杯喺度讲嘛，你咪嗌咯，建哥最好你嗌大声啲添。阿爷个做法好简单，第一我打我一定打赢你哋，第二就系收翻一个两仔，提早收翻。 嗯 嗯， 外国亦都唔敢 at 啊。因为美国佬唔撑㗎嘛，西方世界唔撑㗎嘛 ,at 咩 ?at 条毛啊，你最好嘅快啲讲讲得尽啲添，越讲得激越好。 嗯 嗯， 所以点解有好多时候我都话点解我成日都觉得嗰啲人噏呢嘢嘅人係背后有嘢嘅呢。 嗯， 风水佬呃你十年八年，我啲嘢係好少错嘅，政治上嘅判断。你话计嗰条数边个赢一千票二千票我都唔敢讲。但呢啲嘢就好准。 嗯， 因为如果我你应该咁諗，如果我是共产党，我都会这样做。我要打散你整个反对派的运动，有什么方法？一将你变激进。 嗯， 因为你的群众的 support 是会越来越少的。 是。 第二令到你们自己内耗。你想想近年来在整个反对派的 Facebook 里面有多少时间我们着墨屌柒这个民建联的屌柒这个建制派，除了六八九以外。 其实是放生了他们的。 放生了他们，你有没有屌陈鉴林啊？ 嗯， 冇乜时间，就系、是、我哋互屌喺度。当然，我哋梗系扮演呢个角色啦。因为泛民嗰啲屌暗春，个个唔做呢样嘢，就我哋帮你顶咗佢啫。 你谂下围攻新闻呢单嘢，如果你话企喺隔篱嘅系其他政党啊，有冇人咁讲呢啲嘢？即系你谂下，公民党嗰啲即系张同文吓、啊，会唔会做？ Ladies. 会唔会去即系攞住个麦咁样样去怒斥佢哋啊？ 唔系俾佢哋。繼續咁樣玩落去咯，但係問題，喂，如果俾佢哋任務成功製造咗不愉快事件嘅，其實個真正致命傷係做死民陣啊嘛。喂，我係差佬，我就第一時間會諗，喂你， 喂，下次你遊行嘅時候，你要攞筆反對通知書，我就會附加條件㗎啦。 係啊，係啊，係啊，甚至直頭唔發不反對通知書，個原因係在於，喂，你上年 搞，你搞掂你自己啲人先啦。你可以話李思燕嗰啲係對方敵對陣營嘅人嚟搞我。 嗯， 而家系你同一个阵营嘅人自己一路内讧啊嘛， 就以后冇 为咗争个虚无缥缈嗰支旗，所以我系围攻新闻，我拆咗佢啦，自己嗰啲，我真系想行埋去帮龙队到啦，唉，你嚟插我花生台嗰个位啦，我嗰度都有少少空位，大佬，你插我嗰度啦，我有乜所谓啫？你插完我嗰度，我又冇影响嘅，对我哋， 嗯 嗯， 所以我觉得呢啲系好古怪嘅，佢哋所有嘅所作所有嘅事，由而家到九月。因为九月之前有两场重要嘅运动，一场系六四，一场系七日，两场佢哋都系出尽方法嚟搞我哋嘅、 嗯。 虽然我哋过去日子里边，例如我同阿毛嗰啲咁嘅性格嘅人，系同泛民嘅主流有好唔同嘅意见，嗯、但系有啲问题上嘅底线咧，我哋一定会守嘅。第一，我唔会破坏你嗰个运动，我去会争取我嘅群众，我会话俾你听我嘅路线系点，希望你能够跟我。嗱，呢个系一个方法。但系唔系咁样去倒米噶嘛，镬镬都倒米，所以呢班人成个泛民主派冇人敢喐佢哋，咪我哋嚟做咯。你都冇人肯做，喂，屌我唔斯文啊，大哥，我由头到脚都好斯文噶，屌我真系唔好意思，我见到个呢阿婶话听大军阀，我真系对唔住啊，我 唔系， 我粗口得太紧要，平时啊，对唔 住，你话你自己认咗先啦，系嘛？ 我梗系自己认咗先，佢冇讲，但系佢话我听大军阀，有啲阿婶 系， 咪好感激佢，我有两个太太， 唔系我今日都有 一个就应该系两个都系俾咗十蚊廿蚊嘅，我唔记得边个嫁边个啦，唔重要，但系我系。最感激 啊！我見咧係一個兩夫婦嚟嘅，咁樣樣就走過嚟就話：我有聽你節目㗎，日日都有聽㗎咁樣樣。不過話啲粗口真係可面則面啦，係真係有。 唔係太怒氣咗頭，你見到你呢啲本土牌。老實講，你叫我全段 speech 係唔用粗口都得，咁唔代表即係真我啦。一來就係、是，第二就係、是、咁可以表達到自己斯文啲啊嘛。咁但係對住呢啲咁嘅人，屌你唔屌佢老母，你可以做乜嘢啊？ 就是、 我真係想埋去打柒佢啦！佢見到我完全眼神唔敢接觸嘅，佢咪行過嗰陣時候喺你耳邊。 废土咁样样，系啊，就系、是、咁样样咯，即系做埋啲小学鸡嘅嘢咯。 系咪你咁正面围我咩？你如公民咁围我哋花生台咩？ 嗯， 系咪我哋有 B 哥喺前面顶住，屌真系有阿龙，哇大佬咧，你几大只噶？佢啲全部手猛猛，大哥屌嘅啫。 我都系鬼鬼祟祟喺粤公民个 booth 嗰度派传单嘅啫。 咁啊好，休息一阵，喂打唔打到俾阿 间新档办食，我哋最积极 HK 片 .com， 我系赵善谦。